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点到一点为您在香港直播的凤凰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我是贝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人红是非多啊。最近台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太阳花学运当中的反服贸女王，她叫刘乔安。但是呢，因为她爆红以后呢，最近就传出了各种不同的关于他的是非议论。最新的一条呢，是关于太阳花学运女王成为援交女，更是被爆出要价10万元新台币，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那事发之后呢，刘乔安也出来解释说，这个事情本身因为他是卖酒的，所以只是去卖酒，他呢是为了在这个酒店里明哲保身，所以是假扮援交女。那具体的事件是如何，我们也有从网上摘取了这个事件当事过程的录音，包括他之后辩解说这个事件其实自己是被陷害的这么一个录音，我们首先来听一下。 那我出国10万，但是我的台湾是10万，就是我直接可以跟你讲，我在台湾我最低是7万，然后我出国是10万，然后我转身了，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帮着，就是 positive， 就是可能就是 only like love， 然后就是这样。我不是这样的，而且我通常大家都说我飞机差钱，对，我如果很入实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个价钱吧。可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就是像谈恋爱，然后就是真的很有气氛的感觉，所以他们通常都会喜欢就是可能两三年这样。 这个有人要介绍香港想要买酒店给我认识，对，就是他跟我讲这些，然后刚开始想跑掉，可是我们怕得罪人家，因为毕竟是在房间里面。 了解。 然后之后我也没有做出来啊，最后我就真的跑了。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录音非常的不清楚啊。第一段呢是当事人在酒店给这个整个事件的交易的全过程录的音，那我们也是把这个录音中间当然也去掉了一些这个当事人对话的男性的那部分，只留下了刘乔安自己的这个发言。那后半部分呢是刘乔安在事后向媒体解释说，这个事件其实自己是清白的，只是为了配合在酒店的这个男性不要让他对自己产生伤害而演的一出戏。那我不知道两位听完这段录音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真的觉得是这段对话的信息量太大了，尺度太大了，像我这么保守的男人有点接受不了。 你不是应该热血沸腾吗？其实看完了以后我还是大开眼界啊。因为知道这个刘乔安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他的那张照片在服贸的时候大家会称他为服贸女王，但是那个台湾的媒体会比较多，但是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后面算是桃色新闻吗，或者是一个丑闻吗？你拍完你一个直觉非常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哦，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服贸运动的一个亲历者，其实我们在那个立场上相对来说是比较中立的。我很想知道那些支持服贸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想的，这个是我特别想知道的。 佩芬应该有感受。 感受没有，可能我心脏太强了。我应该说其实我从来没有将这个人送上过神坛，所以我没有神化过他，所以我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八卦新闻事件，是在台湾每周三，因为台湾的一周刊是每个礼拜三，你每个礼拜三就等着他丢一个什么东西嘛。而且当天我记得还有另外一本，就是封面是阿基师嘛，所以其实当天的新闻你还有阿基师的这个八卦可以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倒也就是一个事情，一个社会事件。哦，我知道，然后啊，还拍得这么清楚。但是你并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或许是可能我也不会觉得，也许就算是从事就是太阳花运动这些学生，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话，我没有这样的，所以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哦这样子，但没有太大的一个感觉。 其实刘乔安的出名可以说是拜媒体人所赐，当时他的照片是被台湾的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华哥然后评论为女神，对对， 干哥。 再次之后他就真的成为了一个女神，可以说他也是名声大噪。像刚才佩芬也提到，其实他和阿基师的这个新闻是一起爆出来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阿基师的新闻在大陆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但是像刘乔安这个，他不光在台湾很火，在香港媒体也很多报道，在大陆也有媒体报道，所以你看其实刘乔安毕竟还是跟政治挂上了钩，就不管他之前是做什么的，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很可能他就被和政治画了一个等号的这么一个符号紧紧的绑在了一起。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在想说，为什么他会被一周刊，因为有爆料说一周刊其实是设计设了这么一个局引他来上钩，为什么他会被一周刊盯上，为什么像刘乔安这种身份会被盯上，是不是因为其实刘乔安本身在参与了政治运动之后他的身份就发生了一个转变。 我觉得倒也不是因为他参与政治运动，如果他今天就算参加一个演艺活动他红了，他一样也会被设计，他是一个名人。可是我觉得这里面你要探讨的太多的，就是就算如果刘乔安这个人真的好，就是如果真的是援交，这中间他代表个什么现象，就是他跟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就如果今天这个援交真的是成立，他可能是一个道德或是一个刑法法律上的问题，但是跟我的生活到底干我何事，就我为什么要用一个道德的高度去指挥他。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现象是，其实一开始应该说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媒体就已经失焦的把这个人给造就成他的女王。就我记得那张照片真的非常清新的，那把个马尾，你看 确实 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那种马尾，然后要看超清新的，在那样的一个政治冲动的一个场子里面的话超清新的。可是出来之后你其实发现，其实我对刘乔安没有任何的一个评价，可是你会发现这一路过来其实他跟媒体之间的关系，我讲极端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SM， 就是一个虐待。其实你今天你会发现，你我觉得这次他肯定很痛苦，媒体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只是一个平凡人。可是你发现他在过程中媒体把他造成到他后面，其实很多事情在透过媒体去，他自己也在玩弄这个媒体，他不见得用玩弄，而是你跟媒体之间有些时候我讲极端真的是最后玩火自焚。因为媒体从来都不是一个谦谦君子， 省油 的灯，所以对他今天就是考他玩回来你，那今天只能说就是这个现象可能两边你都觉得很就是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可是很多时候你进到厨房就是热的，所以很难怎么评价。 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八卦新闻，就任何一个小的明星比如说他靠出位啊，甚至有一些公关公司特意的这样的一种设计都有可能，他们的一些经纪人。但是我后来他不是发了一个7000字的那个长文嘛， 对， 就写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非常仔细，今天非常仔细的把它看完，我说哦，我突然发现哎，他也不是什么特别没文化的嘛，写的东西挺有道理的嘛。好像你如果真的不了解事实的真相，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只是透过各种信息来了解事实真相嘛，还真的有一刻会被他说服吗？当然还有很多的漏洞，就像刚才我们听的那个视频里面，他最后不是在答其他记者对他的一些提问嘛？他说我当时就跑掉了，那为什么不把一些细节就说呢？如果是实情的话，他当时为什么不说啊？我非常的害怕，怎么在地上坐了十几分钟？这些你在看他的文字的时候就觉得，哎，你这些文字说的给孩子挣学费啊，自己作为一个单亲的妈妈非常不容易啊，然后呢那个被骗去啊，然后就非常的就是内心非常的惶恐啊，这些就会有一些出入，你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好像作为一个学运女王这样子的一个 title 发生这样的一个花边新闻，的确还是有它的一些可读解之处。 其实她成为学运女王之后反而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从6月份的时候媒体就有在报她的负面新闻，就是作风问题，说她跟她的前夫是19岁奉子成婚，然后呢因为她笃信命理，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结2次婚，所以就跟她的前夫商量说我们先假了1次婚，然后之后我们再结婚，这样我的命理就完整了。结果呢在她前夫签了离婚协议之后，刘乔安呢就带着孩子走人了，让他的前夫大为受伤。在这期间他前夫也是帮他还贷款啊等等的。其实对他所说的说之前有过下海，承认自己之前做过援交是为了给孩子赚奶粉的钱，反而我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有那么好的一个前夫都替你还贷款了，难道他就不能出奶粉钱吗？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他反而成了学运女王之后被媒体一直在聚焦，爆出来的都是负面新闻，让他成为了一个媒体眼中或者口中的一个悲剧人物或者负面人物的典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出名人红是非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媒体在这里面的一个作用，因为很多时候像他本身就像佩芳刚才所说的，他只是一个平常人，跟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关系，如果不是媒体，没有人会去关注到他，他的平常的生活可能也不会被打乱，他可能依旧是一个贤妻良母，可能也不会跟他的前夫离婚，也不会被爆出现在这么一个援交门。而在他被媒体加上了神的光环之后，也可能真的他借此掠取了很多个人的资本，然后能够成功的叫上10万台币一晚的价格。当然这个我们也只是推测，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承认自己在这个方面是援交，他只是说自己被设局陷害只是为了保身。 他说他曾经下过海， 对， 他那个就是文字里面7000字的那个文字里面他说过他现在洗白。 而且他也承认他就是当时10万块对他的吸引力实在 非常 诱惑太大，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个吊诡地方，其实他从第一就事件上礼拜三到现在，其实他说法一路上 一直在 是有在改变的。 对， 那我第一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危机处理公关处理上的问题，还是这中间实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内情，我觉得他自己最清楚吧。但是还是那句，真的我觉得对媒体来说实在有太多值得去报道的事情，那这个现象我觉得只是让大家更去凸显到现在可能也许这个网络时代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媒体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已。那至于他到底本人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法律层次，其实真的跟大众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对于公众来讲，就是这种新闻看多了，就像你看那个明星结婚离婚啊，总是在结婚即离婚，你就会疲乏，有一种疲乏感。或者是像学运这样的事情，其实它不是多见的嘛，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媒体对它的聚焦多呢？并不像其他小明星说一两天就可能就没了。但是对于学运的这个本身就是牵涉到不仅仅是娱乐圈，还有其他圈子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深深的这个说一下，或者是跟着这个媒体的报道，那些读者啊，那些听众啊，那些观众啊，大家会想哦。你搞学运的原来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下一次搞学运的时候还会有怎样的跳板，或者是怎样的一些花边新闻爆出来，我是信呢还是不信呢？ 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个体，就是一个个案，他不能完全代表这一代就是太阳花学运的所有人嘛。可是我觉得媒体要更专业的话，就是应该趁这件事情把所有的台面上的政治人物的都来趴一遍，到底哪一些是有杨小三的哪一些，我觉得这样才公平。对，应该不是只是打这个弱女子、啊、 对，其实对于她的身份的定位，我觉得大陆的百度百科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定位，就是如果你百度百科刘乔安，大陆的百度百科给的是她是明星、那在台湾的话她可能也、对，她也不是明星，她就是一个借太阳花学运出名的普通人、那但是呢你看大陆这个定义就非常的有意思，把它归成了娱乐人物，但是呢大陆的很多官方媒体呢又把它和这个政治的身份牵扯在一起。所以你看媒体的报道呢，很多大陆的媒体如果不是官方媒体都像台湾一样报的是八卦的小道消息，真的是当明星处理的，但是官方媒体他报的就有点有意思了。那具体媒体到底报了什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谈。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说到这个媒体啊，其实 Facebook 也是一种自媒体。那刘乔安最近刚刚发了一个7000字的长文，那我不知道两位看完之后怎么样。 我刚不说了，就是看完这个文字的时候，我有一个惊讶，我说哦，原来他还能写的这个文字还是不错，而且有理有据，至少你在看完的时候能拉一些同情分的。他其中说到作为一个单身母亲，还作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还作为一个他从小家境也不是特别好，希望自己女儿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学校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了，从他本身的这个做法，就是援交，你说对于女儿的伤害大，还是援交拿到的那个10万块钱可以弥补这样的伤害呢？ 呢？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来衡量的。可是呢，就我自己也发现，是不是我有一个偏见，援交女士不应该稳才好，不应该有这么好的公关能力。 她可是 UCLA 毕业的。 嗯，哦，对呀，对，这个就是也是出我的意料。 所以其实 做点什么不好呢？ 对，之前有说他的学历造假，但是不管是真的是假的，你看他的文笔，再看他在之前那段对话中很多英文单词说的都非常的娴熟，包括也是非常的准确啊，你也就不得不佩服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包括他，你看他之前策划这一系列的事件，不管他今天对，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策划的，但是他这个7000字的长文肯定是他自己策划的，那他肯定是借了媒体火了一把。刚才佩芬也在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分析说，他这之后能走什么样的路？佩芬其实讲的也很有道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其实我说真的，我猜，我觉得接下来等这个下一个八卦再起来的时候，刘翔很可能就变成是一个通告艺人，就开始有台湾的很多那种就谈话节目，我不是说政论，是谈话节目，就找他去讲他的一些什么样以前的故事啊，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分享，或者是时尚，跟搞不好包装成一个时尚 逆转。 对，我觉得可能很可能就变成一个通告艺人。可是刚刚春云讲到一个，其实你说我在看这一堆，那包括那7000字，还有之前所谓的就是自杀文这个东西，其实 遗书， 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感觉，倒不是说他的内容给我有多样震惊，我是觉得为什么现在所谓的这些网络时代，所有的事情一定要透过 Facebook， 就像我要准备，我要可能我想不开了，然后我要开始坐在电脑前，我在 Facebook 写下一段字，告诉大家，然后我可能对不起谁，然后我要自杀了。对，所以我只会觉得，如果你有这时间去写这7000字的话，那不如脚踏实地的好好去找个工作，或者是如果这么好文笔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写一点专栏嘛。就像说，如果说他之前，那我们把他拆开来，他私人跟他之前去支持太阳花这个事情嘛，那也许他很有他的一个政治理想。那其实他可以针对很多现在的现象，或者帮现在这代的年轻人，特别是他有这样孤苦的经历，他可以去做专栏作家嘛。 对， 或者像九把刀要成为一个网络小说家，其实都有一个出路在嘛。那我最大感觉只会觉得，如果文笔好，那就去做点事，不要每天就在脸书上发这些，然后媒体又看了脸书，然后又去报道，我觉得这真的 恶性， 大家很烦，真的， 真的是白瞎了这个人了。 我们又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想象他的一些做法吧，因为他据说也有这个精神的问题嘛，我看他说有精神医药费啊，然后他的精神科医生建议他不要接触他的女儿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 但其实这个事情毕竟他还是跟政治绑在一起了，因为大家还是在给她标签太阳花学运的女王。那但是你看台湾的媒体报道， 至少是这样，就是台湾不一定会就是老是说她太阳花那个学运的女王，但是其他人因为通过这个渠道来认识她的，一定会这样子来绑定。 对，但我感觉台湾的媒体更多的像是报一个八卦，然后呢，香港的媒体也有很多报道，香港的报纸呀、网站等等都有，但是更多的就像一个社会新闻，就比如说家庭纠纷之类的这种新闻来报的。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大陆的环球时报，他写了一篇评论，标题是借广场政治出名的岂止是援交女。那他在这里边就写了说，台湾的援交女通过学运现场抢镜头而成功自我包装，进一步丰富了借政治运动成名的想象力，政治舞台的功能看来越发的多元化了，学运广场同时成了暗中的 T 台和各种走秀场，他能把只要出名怎么都行的人说捧红就捧红。你能看到他的这么一个导向，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学运就是一个走秀场，那作秀的意味其实远大于政治的意味，他无形中是在贬低了这个学运的这么一种成就和地位的。所以你能觉得这个环球时报确实是很敏感，他能抓到所有的手段，所有的热点的新闻事件，把这个和政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并且你还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你看完肯定也觉得有道理了，但是他毕竟也有他的立场，每个报纸立场都不一样。你就像是一周刊，是不是一周刊设计这个我还不知道哈，那就是娱乐方面的肯定不是这样报，那政治方面的肯定是另外一种报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放大的作用的，你拎到把这么一个事件拎到环球时报的一个重要的版面，然后把它就是扩大，那其实对跟这件事情的本质也是会有一些差异。那通过那个环球时报了解到对岸的新闻的人，大陆人肯定是不在少数了。 对， 大家这样子看完了以后肯定会觉得，哇，你们这个学运真的是一个秀场，是会这样子的。 对，你看其实环球时报是把它和学运绑在了一起，但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反而不这么认为。我们也采访了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女士，我们来听听她是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 好像目前为止还是有些罗生门哦， 因为现在不管是传出来的这个影片流传出来，或者是媒体报道出来，都好像是指证立立的说，他确实有涉及援交。但是我所了解，他目前他本人到现在为止都是一直在否认这件事情的。那不过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很大争论。那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是因此呢而影响到这个整个在太阳花学运的他们的名声呢？或者是事实上损及了这个原来参与了一些太阳花学运的这些年轻人。不过我个人是还是会认为这个是独立的事件。那只是因为刘乔安他参与了这样太阳花一个具有高度知名度的一个政治活动，那自己也因此呢变知名度很高，那所以大家很容易去跟太阳花学运去把它做一个连结。可是我个人还是会认为这个是刘乔安他自己本身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即使他是涉及到真的有援交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也是个人行为。那我个人不认为说这样因此而影响原来太阳花学运它的整个这个运动的宗旨。 那其实好像在政治人物的个人生活或者所谓的作风问题方面，社会对于男性的容忍度是不是远高于女性呢？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这也确实，在台湾大家会发现，男性政治人物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常常比较流行，就是有些狗仔，他跟踪这个名人呢、啊，那政治人物，比如说他们去上摩铁或者有外遇的一个状况啊，那在台湾很特殊的男性的政治人物，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那照样会当选啊、我举比较最近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同事，他是民进党议员，那他等于说是第二度被狗仔队跟踪到，他就是跟他的粉丝啊，跟他的助理去上摩铁啊，等于说有外遇的状况，已经是第二度了。那么而且是在选举之前，那照理说大家会认为说，哎，这个一定会影响一个政治人物的选举。不过后来这次他仍然是高票当选。那过去其实在有其他的政治人物，而且我必须要讲，他并不分蓝绿啊。那所以就说选民对于男性政治人物，他在婚姻上或者男女关系上，确实有比较高的容忍度。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说在新北市有一个女性议员啊，她是民进党籍的，那就是她一当选之后，就是哎呀，大家都是绯闻非常多，她知名度也很高，那很多都传出她有会不同的男朋友这样子，那但她这次就落选了。所以我想大概这样的例子在某个程度也反映，就说台湾的民众跟台湾的选民对于男性跟女性政治人物在男女关系上确实存有不同的尺度。 王红辉呢就不认为这件事跟学运会有那么大的紧密联系，这毕竟是一个个人行为，而且他也提到了确实男女有别，如果是一个男性做这件事，大家好像是更容易容忍的，所以我们也在想是不是对女性有一些不公平。 不，这是没办法， 就是向来 对，这向来我只能说社会应该在改变。可是因为我们之后会再讨论像相关的议题，我觉得其实一路上我觉得只能说在改变社会风气或者是大家的观念在改变，但是对于女性的要求，这特别是在道德上的要求确实是比较高的。可是刚刚其实红薇姐也讲到，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个体事件，但是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块面，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聚焦，当然我们前面也讨论到就是媒体的这个角色。那我觉得虽然是罗生门，但如果今天媒体真的去设一个局，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你今天设了一个局，你也要有人跳进来才会有这个局成嘛。 对， 那但是我觉得媒体去设局，这本身这也牵乎到一个媒体，我觉得 道德 的问题， 职业操守。 对，那只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没有在聚焦在这一块。我昨天在脸书上看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有一个台湾的气象专家李富成，我们之前也曾经就是连线过他，李富成李贝贝，他在他脸书上就写了一篇就是批评刘乔恩的东西，他就是类似就是讽刺，大概就是有可能在太阳花之前大概价码就是6-7千，就通过一个太阳花之后变成10万，就他就只是他自己的一个评论。对，就是像这些人他觉得就是透过这些事件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拉抬自己的身家，觉得不耻。可是下面精彩的不是这个 po 文，是下面开始就有网友开始留言在辩论，那就有一个可能是支持太阳花的一个年轻人就开始在舌战大家。他觉得这里面其实例如说包括媒体还有可能 你们凭什么认定就是他以前是收六七千，然后现在你怎么知道？ 对啊， 就 你 会发现 付过这个钱吗？ 对，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辩证。那当然，不过我觉得今天你既然透过了这个事件，然后你也接受了媒体把你的造神，那今天媒体吃了你或伤害你，我觉得这也是你只能说你认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刘强安被大家在那儿消费的，但是其实从他衍生出来的其他的后续的这些事件里面，很多人也在消费着大家，这是一个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其实看完刘强安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了克林顿。克林顿当时跟莱文斯基的这段办公室恋情，好像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震惊，但是后来大家都选择接受了，包括他的老婆希拉里也选择了原谅。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时候真的是男女有别，所以对女性从政和男性从政，很多时候的性别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关于这个性别方面对女性从政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连线了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的教授、性别平等教育中心主任罗灿英。那我们也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听听罗教授是怎么跟我们说的。 You ready? Radio, more than radio. 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其实刚才佩芬也提到，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可以说一个是宫廷政治，一个是街头革命起来的，但是反而我们来看到民进党有更多的男性的沙文主义，他们对女性好像更加的不那么偏爱，反倒是国民党相对而言比较宽容。那对于到底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生态中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他们的性别身份又给他们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教授、性别平等教育中心主任罗灿英。罗教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你好。其实像在台湾有很多女性的政治明星，像陈菊啊、吕秀莲啊、包括蔡英文等等。那其实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女性的特质在他们从政时是不是经常成为他们的负担？我们看到一些女性政治人物甚至会刻意淡化自己的女性特征来回避对女性的标签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有关于女性特质的这一个问题啊，它其实是一个本质论的一个看法。换句话说，我们都刻板印象的认为女性应该具有什么什么样的特质，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对于这个女性政治人物会期待她要展现某些女性的特质。那事实上，传统上所谓这个女性的特质其实并不是很适合从政的哈，比如这个传统的女性特质认为要温柔婉约呀、啊，要以和为贵等等的。那这些特质其实对于女性政治人物来说呢，她在这个政治上要能够一展宏图的阻碍会比较多一点哈。所以刚刚主持人说，这个女性政治人物有些时候就必须要淡化她的女性特质。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所谓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这是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也就是说，未必女性都一定具有某些特质，或是男性就一定具有某些特质。事实上，我们呢很多的研究都显示说，所谓这个特质的部分哈，个人特质是远大于这个性别特质的。也就是说，今天你会具有某些特质，通常是你个人的关系，而不是你性别的关系啊。那因此呢，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个人会比较认为说，我们其实针对政治人物，应该是先看他是否适合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是否有去凸显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有的特质，然后再看到他的性别。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到人，再看到性别，可能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女性政治人物来说，会给他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政治空间。 嗯，但其实您刚才说到要看到个人特质再看其他的，但是像吕秀莲呐、啊，或者是像陈菊，他们终生都没有结婚，包括之前柯文哲也讲过说，国民党籍的嘉义市长候选人陈以真太漂亮，只适合做柜台小姐这种话。那其实女性从政之后，她很多媒体会更关注她的外貌啊、家庭啊、穿着等等。那您觉得这些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吗？ 是啊，主持人刚刚讲的非常的好啊。 这个问题您会提出来这样子问，我想或者是说我们一般的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其实就表示我们其实在这个性别的这个议题上面是比以前有进步了哈。以前呢我们不会去反省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关注或甚至质疑女性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包括她有没有结婚啦、包括她的外表啦、她的穿着。以前我们认为关心这个问题好像理所当然，有它的正当性，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做是不是妥当，那就表示其实我们在性别意识上面是有进步的。好，那像刚刚您提到在台湾几个比较代表性的这个政治人物，其实我们仔细看他们之所以在政坛上能够成功，我想大概不是靠他的女性特质，而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所展现的这种特质让他在政治上面能够有所展现。那至于外表是否靓丽等等，这个也是个人特质的一部分哈。我们看到这个国内外有很多非常成功的女性政治人物，也不见得个个都一定要长得非常的漂亮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待这个女性政治人物的时候，一般人哈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刻板印象的看法，会去评论她的个人的生活啦，会去评论她的外表啦、她的穿着，这方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应该把用相同的标准来要求这个女性的政治人物，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过度去关切一个男性政治人物的外表，不会去关切他的穿着的话，那我们似乎也不应该拿双重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女性的政治人物。 嗯，那罗教授还想问一个，其实一开始呢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像在台湾就是民进党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一向就是将副长制这样的一个宫廷政治出来的嘛，可是民进党其实他们是走街头是在推人权出来的，可是像资料上去收集比较多就是民进党内的沙文主义反而好像感觉印象上是比较强的，可是他们在长期好像在推动人权上面又跟他们在做的是有一点矛盾，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呢？ 这样的观察的确是非常的敏锐哈。我们期望哈，就是说你在这个民主上面能够是征求一个政治平等的话，也希望连带的在性别上能够平等，但是我个人也是发现其实这个没有一个等同性，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以在民主上面有强烈的主张，非常主张这个民主的平等嘛，政治的平等，可是他在性别上面他是盲目的，他是一个性别盲，也就是说他的平等他的这个追求这个公平的理念只在用在某一个领域，比如在政治的领域，在资源分配的领域，但是在性别的领域上面他完全没有做这个连结。所以您说的事实上是相当程度的反映台湾的部分真实的哈，就是我们这个街头这个起家的民进党有可能哦，他的这个草根文化比较重，那草根文化里边事实上可能就是有台湾的一些本土的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那这个观念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能从来没有被检验过，或者是说他可能更因为这样的观念他更可以有一些优势，所以从来就是政治人物可能比较不会主动去反省他自己在性别议题上面的一个不够公允的部分。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这个现象或许将来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转变，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相当的关切国际公约国际法哈，有关于比如说 CEDAW 啦、两公约啦等等，这些都在谈我们这个对于性别的一个平等的一个议题。所以我在想说政治人物将来如果正式的这个掌权，正式的成为这个行政的一个首长的话，可能在必须要跟国际做一个接轨，那可能到那个时候他可以借此机会来反省他的性别议题。那我举例来讲，像大家也知道我们台北市这个柯P哈选上市长之后，他事实上对性别议题我就觉得他非常的敏锐了，他开始有反省性，他了解到他之前发言的一个不够公允的部分，他也开始比如说他的副市长里边有一位要必须是女性，然后他也公开说如果这个条件相等的话他与女性优先，也就是说政治人物在经过一些这个挑战一些这个被公众质疑之后，其实他们是有改善的空间的。那我其实从柯P身上就看到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改变，我个人是觉得蛮肯定的。 您刚才也提到柯P，其实在九合一选举中我们看到优秀的女性往往是会给男性政治人物加分的，那很多想要从政的女性往往就必须打这种为政治牺牲了家庭的牌，但是也有一些女性会自己打家庭牌来从政，但是好像收到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您认为对于新时代想要从政的这些女性应该怎么来利用自己的女性特质呢？ 我想我们 基本上在台湾这个新世代已经开始在崛起，不管是从政者或者是投票者。那因此这个家园政治的这部分在也许在古早时候在台湾比较这个会推得动啊，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看在这个爸爸的或者是看在先生的这个脸上然后就投票给他的女儿或是投票给他的妻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新生代的一个出现开始这个出现之后呢在选择上面他们可能比较具有这个现代感，也就是说他比较也许不会去那么看重一个候选人的背景，尤其是他的家庭背景，他比较会看到的是这个候选人是不是能够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给他一个正面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决议或是一个影响。所以我个人会建议未来从政，尤其是我们女性的这个年轻的女性要来参与这个政治活动的时候可能要强调自己在这个政见还有在政策还有在价值观上面是不是有一定的程度要去能够回应到民意，二方面对于一些普世价值的坚持，也就是说平等啊民人权啊等等这些价值的一个追求呢，它是不是能够有效能的把它凸显出来。我想未来的这个新世代的这个政治领袖他要去行销的应该是他的理念、他的能力、他的坚持、他的价值观，而不是他的性别，那更不是他的家园。 嗯，好的，好，谢谢罗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深度分析解读，谢谢罗教授， 谢谢您，再见。 哇，罗教授说了很多，但是我感觉他最后的重点还是应该打政策牌，而不是应该打性别牌。其实这种意义上无形中也是在淡化性别的区别，反而觉得应该是男女平等的。 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社会集体观念的改变，就像说最近在韩国闹得很大，就是朴槿惠亲信的一些参就是干政的一个问题嘛。 嗯。 可是因为之前也有媒体影射他某一位亲信跟他似乎有一些男女上的一些也许超友谊的关系，可是就像之前你说在包括吕秀莲也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一些传闻，所以即使你今天其实已经都讲你就是没有成家，然后你奉献给政治，你单身，可是你看在这些媒体还是会这些含沙射影来解读，因为大家关注的还是你的感情生活，因为你就算你好我一生嫁给台湾好了，大家会觉得是不可能的，你肯定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超友谊的这些朋友在。可是我觉得再回过另外一面来看，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制度或者是大家的观念对女性或许有一些较高的要求，而这东西在改变嘛。可是我觉得在这个现实上也有某些地方男性也有天生的弱势，就像我举一例子，就像在立法院其实发生过像男委员打女委员或女委员打男委员的事情，可是你就算我们这住在棚内的三个人，就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你对哪些事情的谴责是更大声？ 男委员打女委员， 其实真的是这媒体的那种谴责力度是真的。因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今天是男政客背后的女人，你就会觉得哇，他一定把就是有一个家庭，你把背后的女人顾得很好，把家顾得很好，让这个男的可以在外冲刺。 对。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成功女更背后的这个男人，你会觉得就会觉得对他的印象好像不是，哇，这个男的在家把小孩带顾得很好啊，让这个女的可以在外面冲刺。我觉得其实男性也有在这个现象里面也有他天生存在的不公平跟这样就是一些不是那么公平的一些看法。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要提出来。 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刘晓安的这个话题拓展到整个女性的这个在从政当中以他们的一些定位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困难这样的比较远的一个话题了。我觉得这是永恒需要探讨的，因为男女或者是人类对于这个男女的一个设定它本身就有一个预设性，就像是我刚刚对于一个援交女我会预设说啊，她写不出这么好的文字是一样的，那可能那个是有一点偏见呀，它比较容易或者是应该去改进，但是在这个男女问题上本身就是因为他们社会的属性和功能不一样，所以必然大家会对他们有一些预设性，女性从政的这个几率也会相对来说减低。包括像希拉里啊，你看就是有一些美女的一些这个领袖们，大家都会希望他们或者他们自身会有一些淡化女性方面的一些色彩，他们不会像女明星一样衣着光鲜或者是凹凸有致的出现在政坛上面，因为就会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说，哎，你为什么需要用这样子的一种魅力来征服大家呢？ 其实我们可以细数一下这些出名的从政的女政客，你像当时的撒切尔夫人啊，现在的朴槿惠啊，当时的赖斯美国的国务卿，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对默克尔，现在能看到的之前泰国的英拉，你会发现包括我们之前的前副总理吴仪，所有的这些女政客都被标上了 铁娘子这么一个称号，所以其实女性要从政，你要想立得住脚，你就一定要强硬。很多时候你要比男性还能强硬，才能管得住男性。大家好像就已经做了这么一种默认的设定，就是如果你不是铁娘子，不是女强人，你就当不了政治的这杆大旗，你就不能够服众，能够管的这些男性的部长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我们无形中就对女性有一些些偏见，认为一个温柔婉约大气的女子只能做配角，但是 永远做不了主角。如果你想做主角，就只能淡化你的女性标签。哎，我有的时候不觉得这是一种偏见啊，我有的时候觉得这就是功能的一个差别。对，你当然怀着这样的偏见去评价他们是不太准确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生理的构造，包括人类的一个角色的分配，慢慢形成了这样子的有一些就是差别的一个认知，而且我觉得还挺正常的。但是你必须要意识到一点，就是有很多女强人她是找不到男朋友的。 对吧？你能看到很多女性的企业主或者是说成功的，比如说投行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男性吧，他确实是要反思一下，不能觉得对方是女强人就批判吗？对，我忽然想到了我们某一位同事，他之前女强人，他的女朋友就是因为女强人，他的这个话说的是因为要的太多，所以最后分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我们男性有时候应该真的反思，其实女强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很好奇，你说的前同事是哪一位？不是前同事，是现同事， 不能投同事，大家不要好奇，而不是关乎你。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你说就像默克尔好了，其实大家知道他肯定是，而且还不是只在德国，在整个欧洲他的整个地位的金字塔。但是呢，你说他下班之后，大家也拍到他去超市去买葱啊，买菜啊，他就是一个正常人， 就是一个人嘛。我觉得还是一个整个社会，因为我们可能，我觉得特别在中国社会，我记得今年在做他世代的那个专题的时候，我们访问的那个益达集团杨敏德，他有一个标题，就是其实比较多，就是特别是在中国华人社会里面这样的观念会比较多。他的一个助语很好，就是他觉得中国男人，这华人的男人没有胆子 敢去，就是会去交往这些比他能力更强的那些女朋友，因为hold不住。所以我觉得也许刚刚孙怡讲到，也许这就是在时代在改变的时候，也许男性的观念，就是你究竟是要娶一个就回家温柔婉约帮你把饭烧好把小孩顾好的让你亲，还是其实可以跟你一起 或甚至可以超过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因为这个也有个人的选择问题啦，就有的人家里就是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当然你也可以调转过来了。你们说完这些，我就想到了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中国传统的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家就应该相夫教子，遵守三从四德。第二个就是上海男人的形象马上就在我眼前浮现了，下了班之后给老婆倒洗脚水啊，按按背啊，把饭做好，带孩子等等。那到底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政治立场 性别更重要呢，还是像刚才罗教授说的，其实是个人的政治立场更重要呢？ 那肯定是政策和他的一个实施的，他的因为他的功能性是作为一个市长或者是作为一个领袖，而不是作为一个男女。好，好像燕婷有很多话要说，那我们稍休息一下，以后我们再回来谈。 三弟 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其实燕婷刚刚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场的三个人其实很有代表性，燕婷是一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也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燕婷就是一个温柔婉约大方的女主持人，对吧？ 谢谢你在节目上这么恭维我。 佩芬现在也有一个幸福的小两口的生活，那我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的人，所以我觉得刚才 是家庭节目。 刚才燕婷要说，这其实是一个功能定位，就像燕婷可能自己给自己定位是要做一个 伟大的母亲，那你可能就 不 会从政。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就刚才说的，有些人喜欢挣钱养家，有些人喜欢貌美如花。那你这个角色， 那你是貌美如花还是挣钱养家？ 男女也可以分过来，既没有貌美如花还要挣钱养家，是多么的悲催。但是我要说回重点，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那个服贸，这个反服贸的这个女王的援交的这样一个事件， 对， 引发出来的，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推动作用。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男女政客之间的一些我们对他们不同的要求的一个差异，包括他们生存环境的，因为我们对于性别预设这样子他们的一个差别和困境。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媒体在这其中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这样子的作用。我就在想，如果这样子媒体一直在不停的制造故事，而不是是在还原故事的话，是不是它的公信力会在下降？我们下次再说到不论是男女政客的话，会带着更多的有色眼镜去看他们。 对，其实这个事件爆出之后，就是被爆这是一周刊社的一个局之后，反而我对刘乔安的这个同情心会变重。因为之前我始终认为刘乔安可能确实是存在一些作风上的问题，很多男性会觉得啊，这个人有作风问题，可能真的就只能是花点钱找个乐子就得了，肯定不会是找他结婚的。包括他在这个自己的脸书上也爆出说，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之前不是爆了遗书吗，好像他未来的一场婚姻好像也由此泡汤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当这件事情被爆出是一个骗局之后，很多男性就会有同情心了，就会觉得、 我想说是这个是一个市场经济，就针对这一件事情啊，如果因为我做财经的，我比较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就是按照市场经济，比如说你那么多家餐厅，为什么你选择那一家，一定是因为正确的信息的他的口碑，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炒作或者外界对他的炒作。长期积留下来，为什么翠华会是香港最好吃的这个，也不是最好吃，最有名的这样的一个茶餐厅，肯定是因为一些正确客观的信息的这样的积累，而不是因为一些炒作的其他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积累。那对于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子的，你这个服贸你要不要去相信，就是因为我要得到更多的客观的信息，我才能自己来判断，而不是说你因为炒作了以后我就歪曲它，或者是我相信它，或者更加相信它，这个都是 其实不管他这个事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他爆出了这么一个信息，会让我们对整件事情产生一个判断，就是刘乔安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援交，但是他作风肯定是有问题的。那这件事到底应该跟政治挂不挂钩呢？我们觉得其实可能看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陈水扁。陈水扁是一个非常在台湾非常知名的政治人物，包括最近也有一种强大的呼声要让他这个保外就医，把他放出来。但是陈水扁当时的政治立场是很得民心的，只是后来他的种种作为暴露出他品德有问题，他在任上会有种种的这种贪污啊等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分开来看，政治是政治，那个人品德是个人品德。 那我觉得阿扁的成功，对，倒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而是他是一个台湾，我跟说他是台湾政治人物里面最早懂得行销包装学的，他把这个东西推得很好，像推那些什么竞选公仔，还是阿扁第一个，扁娃那时候多红啊，所以我觉得他是第一个去懂得把市场学跟政治绑在一起。可是回归到这样，我觉得也要引用《环球时报》，我觉得《环球时报》里面最让我留下印象最深刻，他觉得就是民主的门槛太低，所以才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我反倒觉得，其实真的，刚刚燕婷点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倒不觉得是应该是媒体的门槛太低。这样的很多的东西，你去制造出来的东西，你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大家，就变成是一个新闻。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觉得社会观念，就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值得，或者是根本就不值得一谈的东西的话呢，那真的就应该有抵制。可是问题是，可悲的是，就是这是一个循环嘛，因为大家喜欢。会讨论，虽然一方面骂，一方面还是很喜欢看，所以其实这现象我觉得短时间要改变其实也挺难的。 我觉得其实你利用媒体，不管是给自己造势也好，造神也好，或者是媒体爆出了你的种种不端的行为也好，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只要有了政治资本，不管你是如何获得的，那总要回归到一个点，因为你毕竟是做政治的，说到底就要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是环球时报的观点。但是我也非常的认同，政治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人跳跃式捞取资本实现个人超值利益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公众。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不管你将来获取了如何的个人资本，在为自己敛财的同时，或者说你在考虑个人利益价值的同时，真的要回归到原点，为公众考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再见。